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你如果是耶稣当时的门徒，你会怎么办？耶稣告诉你说，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怎么可能？除了妇女孩子之外，总共有5000个人啊。那天耶稣本来想要自己跟12个门徒安静地休息，但是众人发现耶稣要去哪里，所以他们就跟着去。虽然耶稣本来就是要离开众人，但是他看到这么多人的时候，圣经说他就怜悯他们。马可福音说耶稣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因此耶稣就牧养他们。马太告诉我们耶稣治好他们的病人，马可说耶稣也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现在天已经晚了，所以门徒就来告诉耶稣说，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。从耶稣的回答，我们应该可以结论说，门徒那样叫耶稣叫百姓散开，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情况处理的不太好。他们也许在想，耶稣为什么还没有面对这个问题呢？因此他们大概有一点不耐烦地叫耶稣赶快叫众人走。但是耶稣给门徒的回答一定让他们很震惊，也许也让他们很害怕。耶稣说，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现在怎么办？耶稣到底要他们做什么？有些神学家认为耶稣就是要他们自己行神迹，因为在马太福音几章前面，耶稣就给门徒这个权柄能够行神迹。但是至少在这一天，圣经只有说是耶稣在医治病人，没有提到门徒也在做。无论怎么样，门徒若要给众人吃的，他们一定要靠耶稣神性的能力来做。耶稣这样告诉他们，至少在训练他们的信心。他要他们自己碰壁，了解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圣子耶稣基督会供应他们，会借着他们做这个喂养众人的神迹。结果门徒的信心怎么样呢？马太告诉我们，门徒回答说，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。在这里约翰补充告诉我们，门徒还说，只是这些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门徒破产了，他们觉得无能为力，他们的信心也很软弱，他们没有仰望耶稣，反而好像向他抱怨。现在我们又换到耶稣，看他怎么回答。他的门徒好像不行，信心也不及格。耶稣是不是骂他们，或者给他们炒鱿鱼？他有理由这样做。那我们不知道耶稣以什么口气说下一句话，但是至少他没有直接地骂他们，也更没有给他们炒鱿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拿过来这些食物给我。从这句话开始，剩下经文都是耶稣在掌管，都是耶稣在解决问题了。我们现在看剩下3节，从第19节开始看。于是耶稣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。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？门徒还是照耶稣原来的吩咐给众人吃的，对不对？耶稣行神迹之后就给门徒食物，接着门徒就把这食物给众人。这食物也不仅是让众人吃饱，还剩下12个篮子的零碎。耶稣的怜悯很丰富，他不仅治好众人的疾病，也教导他们 耶稣还给他们吃饱。耶稣也怜悯门徒了，门徒不及格，但是耶稣怜悯他们，耶稣不离弃他们，耶稣还食用他们，给众人食物。那你有没有经验过像耶稣十二个门徒那天所经验的？你面对一个情况，你知道你无能为力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依靠上帝。你有可能也不怎么相信上帝会帮助你的，你也许还向他抱怨，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？我们罪人有的时候很骄傲地认为我们知道上帝应该做些什么，我们向他说，上帝啊，天已经完了，你要赶快这样做，你怎么还没有处理事情呢？你应该这样做。但是上帝是不是照我们所吩咐他的去做？常常没有，他反而故意不做，还告诉我们骄傲的罪人说，好，如果你真的都懂了，那么你自己解决问题了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但是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碰壁了，我们破产了，上帝就是要我们碰壁。这个就是上帝律法主要的作用，只有病人需要医生。我们若不觉得我们有罪的疾病，我们就不会觉得我们需要赦罪的医生耶稣基督。是因为耶稣怜悯我们，他有的时候让我们很深刻的了解我们真的无能为力。上帝的律法让我们了解我们骄傲的罪，因为上帝怜悯我们，他用他律法的刀剑刺穿我们的心。当圣经说是上帝的恩慈领我们悔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上帝的律法使我们重新了解，我们唯一能做就是依靠上帝的怜悯。虽然我们信心也很软弱，但是我们没有其他的路。接着上帝也就照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来解决问题了。他解决的方法有可能不是我们原来所想的方法，有可能他好像就是没有解决问题，但是他给我们他的恩典，这恩典也够我们用，这恩典也能保持我们一直到我们进入天堂的时候，就是那所有问题都解决的时候。上帝是这样怜悯我们的，他也不仅是这样怜悯我们的，他甚至还使用我们，就像耶稣当时的门徒啊，耶稣给他们这些食物，门徒给食物，把食物给众人，就像那样子一样，上帝使用我们做他同工，在世界上做他所要的服侍别人，这也是上帝的怜悯。上帝就是怜悯我们的，当然我们得救，我们有永生的保证，是出于上帝的怜悯。以弗所书说，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在他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其实我们所有在世上的日子，从头到尾都是靠上帝怜悯的。圣经说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上帝的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，我们靠他的怜悯每天过我们的生活。上帝的诚实也是极其广大，我们可以依靠他。就像我们在主祷文所祷告的一样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上帝会供应我们，他也给了很丰富。 他的怜悯真的不致断绝，就像耶稣那时候给众人吃饱，还剩下12个篮子。我们今天整个崇拜仪式都在强调上帝丰富的供应。在今天的入坛词，从诗篇第105篇，我们看到耶和华如何给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鹌鹑和玛拿。我们也知道那时候的供应的确是出于上帝的怜悯，因为当时的百姓一直埋怨上帝。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也告诉我们，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如何喂养大概10000多人。这两段经文，诗篇105篇还有马太福音14章，主要是关于我们肉体的需要。但是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强调我们灵魂的需要，也告诉我们上帝如何供应喂养我们的灵魂。我们现在再看一次我们今天旧约经文的前面3节，以赛亚书55章1到3节：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？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食人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这是很特别的经文，有没有注意到耶和华叫我们要吃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话。他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这个就像耶稣自己摘用旧约的经文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上帝借着他的话来喂养我们，滋养我们的灵魂。今天早上他就是这样做。我们今天早上的供祷文很完整地总结这一切，充满怜悯的上帝喂养我们的身体和灵魂。我们刚才祷告说，天父，我们虽然不配你的仁慈，但你仍然供应我们身体和灵魂的需要，求赐给我们你的圣灵，因此我们承认你的礼物，感谢你的恩典，并乐意顺服你的旨意。这是很好的祷告。我们几个月后，我们开始领圣餐的时候，我们更能体会到上帝完整的供应。我们会吃耶稣基督的真身体，我们会喝耶稣的真宝血，都是为了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这么好，圣餐之后的祝福强调这个供应。牧师说，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坚固保存你们的身体和灵魂，直到永生。平安地去吧。将来在天堂，我们也会享受耶稣基督那被杀的羔羊的婚筵。先知以赛亚形容这婚筵说，在这山上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，用陈酒和满水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。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路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，他已经吞灭死亡，直到永远。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，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上帝的怜悯是好丰富的，是完整性的，是存到永远的。在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，我们看耶稣如何怜悯众人，耶稣给他们的疾病医好，给他们的灵魂教导，给他们的身体吃饱。耶稣也怜悯他的门徒，他们的表现不太好，他们以为他们比耶稣懂事情，他们还有一点不耐烦地叫耶稣赶快解决问题了。 他们对耶稣的信心也蛮软弱，但是耶稣怜悯他们，他先让他们碰壁，让他们了解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谦卑地依靠他的怜悯。然后耶稣的确奇妙地处理事情，他行神迹给众人和门徒吃饱，还让门徒做他同工给众人吃食物。我们也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们也常常以为我们比上帝懂事情，我们也会不满意上帝处理事情的方法，或认为上帝根本没有在行动，根本不要帮助我们。但是上帝怜悯我们，他先让我们碰壁，他提醒我们他是创造主上帝，我们只是他的受造之物，也是罪人。但是他爱我们，我们知道他爱我们，因为他为我们的缘故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他到现在还继续怜悯我们。他借着律法让我们碰壁之后，他重新借着福音恢复我们，他还是用我们在世界上当他的同工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。上帝的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，我们因着上帝的怜悯有生命，也有永远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上帝，感谢他怜悯我们。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，阿门。